是吗？ 跟维族方言也区别很大。 有什么区别？ 到那地方，我 嗯， 指的这个第一人称我，不说我， 说什么呀？ 叫我， 我叫什么？ 我， 我叫我。 哎， 哦，我我， 你吃去、哦、石头。 嗯， 大曼城的石头不叫石头， 叫馒头。 你有那么好的牙口吗？ 那他叫什么呀？ 叫石大大。 叫什么？石大大。 石头蛋的。 哦， 哎，说白了叫石大大。 哦，石头叫石大大。 有一特点。 哦， 那边那个方言呢？ 嗯， 这个名词喜欢用垛子句。 什么叫垛子句？ 石头叫石大大。 哦， 西瓜叫西瓜瓜。 哦， 黄瓜花瓜瓜。豆角豆家家，铁锅锅铁叉叉，椰摊摊醋罐罐。 这行，哎呀， 姑娘不叫姑娘， 那叫 叫女娃娃。 哦，叫女娃娃。 眼睛叫猫爷爷， 猫爷爷。 哎、 你看看， 你说用这些， 这话呀，得这么说 啊。 这个方言呢，它有节奏感，是吗？呱呱呱，啊，越叫叫。节奏感多强、啊、你要用这方言来唱这首大阪城的姑娘，那保证是吃白薯蘸醋。 怎么讲？ 别有一番风味。 没这么吃的。 哎， 没这么吃的，也没这么唱出也不好听。 我觉得可以， 观众也不爱听。 亲爱的上帝，您召唤他一次。哎，热烈鼓掌。 哎，越热烈越好啊。 你来，你唱的这个，你就唱的这个啊！ 你 用这个山东 观众啊 啊， 这个让我 出丑交界的这地方， 我试着唱一唱吧， 啊、唱着这个啊， 用这个 嗯， 内蒙、山西、陕西交界那个方言，唱一唱大阪城 地方方言啊。 大阪城的石大大硬又硬呀，西瓜瓜大又铁呀，大阪城的女娃娃鼻子长呀，两只猫也可漂亮。你要是嫁人，你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嫁给我。领着你的妹妹，赶着你的马车，还有那黄瓜瓜、玉娇娇、豆家家、铁锅锅、铁铲铲、椰摊摊、醋罐罐，一起都背了。 这小伙子上这儿抄家来了，怎么什么都要啊？ 所以少数民族语言的歌曲和外国的歌曲 啊， 翻译到中国必须用普通话唱。 是啊，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， 你给举个例子吧。 叙利亚歌曲 啊，外国歌。 你呀你， 嗯 啊，这首歌唱出来必须啊得要用普通话唱。 是啊， 嗯 啊，那你就唱唱这个你呀你吧。 不，我这嗓子不行，大家听出来，还是你来，你来，你有外号。 你来。这个歌名很明确 啊， 就是你呀你呀，你呀你呀，你就得唱。要是我呀，我就唱。哎，你呀你呀，你就唱吧， 对吧？让他哎，亲爱的上帝，上帝。 我们俩合作50年了，没人见过他这么矫情。我试着唱一唱啊，叙利亚歌曲。姑娘你好像一朵花，美丽眼睛人人你赞美她，你把我骗到了井底下，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了，你呀你呀你呀你呀， 必 须得用普通话唱吧， 普通话唱 好听， 没错。 嗯， 哎，那这个歌要用方言唱，成不成？ 哪儿的方言？ 哎，用山东话唱，山东方言。 不行， 唱成这个 山东方言也跟普通话区别很大。 有什么区别？ 到了山东，这个我， 嗯， 不说我， 他说什么呀？ 说俺， 俺， 俺， 哦，俺。 哎，姑娘不叫姑娘， 叫 妮子。 哎。叫腻子， 腻子，就一个女字，一个泥字。 我怎么听成是墙上贴的腻子了？ 什么叫腻子？大姑娘，大腻子。 哦。 二姑娘，鱼腻子。哦、 三姑娘呢？ 三腻子， 全是腻子。嗯、 眼睛，眼珠子。 眼珠子， 你骗了我了 啊！

几多夏日，日里长匆匆，几多寒冬。生命中咽下孤独的酸辛和甜蜜，总是断然相逢。善于把痛苦化作忘却，给世界一个潇洒的笑容。难免有拂不去的悲凉，也难免有离别的惆怅。面对这人群，还是一颗滚烫的心灵。山河不会忘记你，哦，大地不会忘记你，因为你曾在这里撒下一片深情。山河不会忘记你，哦，大地不会忘记你，因为你曾在这里撒下一片深